狂，自知如狂，这样的人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留白，熙熙攘攘，天中上地下，桃花满明朗，东方明香，请你在何方？晚上那间桃花气傲，青丝绣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风起家间香风风的叫，桃花难念无意之道，痴情大意微妙微笑，桃花气泡爱的味道，我等着你终于来到，桃花气泡随清风飘摇， 生长，独自流淌。 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多年冰冻着你。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陆菲菲，不久前刚刚离开家到南京工作，因为很喜欢南京这座城市，作为外地人想留下来，没有自己的小窝，对这个城市永远觉得没有归属感。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这样吧，在一个城市扎根落脚，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自己的家，但是这样的房价对于普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来说，在没有父母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能力买房子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所以我很希望房价可以降下来一点，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工作让这个心愿变得更加现实吧。 欧米伽，你可看见昨天黄昏屋顶的云，它多么像你，有意不敌。青春啊，让我忘记这故事那身体和昨天的梦，循环的你问我幸福在哪里，阳光下的你坐上一辆蓝色汽车，抚摸着背包里的玩具陪他哭泣，是在每个勃起的清晨才想起你，你的样子他们早就忘了，撕裂吧，如果我没爱过这疯狂的荒谬的世界，难记忆牢就快死了，时常会去假设另一种生活，把一切安排得不像现在遥远，我不该如此伤心，深夜歌唱。

那么丑陋。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too used to it. Ain't nobody ever kept my attention. They couldn't do it. Yeah, but it blew it. But you showed me what it means to be happy ever after and live forever.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音乐课 ，music。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可以让你让你都白光。我们都有产物，要疯狂到日出。我们天生就是。呀呀呀！太多让步，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为跳舞就不要跳舞，要白也辛苦，就闭着眼也够积极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们舞疯狂舞蹈。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oh, and many many That'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 Why did we come around? Mr. Blue Sky, please tell u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 Why did we come around? Protect

看，随便一轮剧场，每个变身都是放任。 可以重来，那一句好久不见，你问我还好吗？现在为什么说出来？

到云霄，踏入看谁让我心动。 Say woo say woo， 可比有情话激动，带你到新时空。 OK， 这里是我主场，当然是我主唱。你要尽情今晚，惹我在害怕全场。分开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你知己，你是我宝宝，为了我，要全部都把双手举高。 我有很多 idea， 已经蠢蠢欲动，翻天覆地。My dear， 给你向你传播。Say woo， say woo， I wanna stay with you， see what we gonna do。 That's right， 你们都不用怕，听我的话，不要躲在家。那些人专找麻烦，我们不约别管他。为人傻事巴巴的人，看到我想最想，特意为你们唱了这首歌，所以你们愿吗？ 我想带你到半空，抱着你发梦。爱就要唱出来，开动引擎，直奔未来。 My heart is right now. Play, play, play, play. My heart is right now. 再飞，翅膀累了不停歇，挥着手

似刘大方。 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温和。